高田修一微笑点头，却一言不答，穿过众人直奔座位。最终他停在过道，看着低头写题的女同学。姬童感受到他的助力，仰面看过来，两人沉默对视两秒，高田修一弯起嘴角。 你好，我叫高田修一。 你刚才介绍过了。 多多关照。 高田修一点头，突然对他伸出手来。姬童本就不怎么喜欢日本，自从有了前世的记忆，对日本人更加无好感。哪怕是看到一个日子，他都能想起那堆成山的尸体。他看着眼前这只修长骨感的手，不回应似乎会让这个小日本觉得中国人不太礼貌，于是抬手触及他的指尖，轻晃了两下。好。高田修一伸回手，微笑着坐到自己的座位，同桌与他打招呼。 你好，我叫宋琪，是这个班的班长。 你好，请多关照。 应该的。 哎，你为什么会来这个小城啊？ 我们都快高考了，你要在这参加高考吗？ 你走读还是寄宿啊？ 高田修一一一回答完问题，终于上课了。英语老师抱着书站到讲台上，随着班长一声口令，全班起立。从站起到坐下，高田修一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前座的女生。他看着季彤的长发，有几根发梢分了叉，他轻轻地捏住一根，轻轻地拔了一下。季彤捂住脑袋回头看他，高田修一伸回手对他微笑。 抱歉，书夹到你了。 季彤什么话都没说，回过头去。高田修一笔直地坐着，目光在季彤背后继续停留了几秒，随后低下头来看着指尖那根深棕色的发丝，又细又软又好看。于是他轻轻地将它缠绕在了无名指上。下课铃声一响，走廊人流如织，学生们成群结队往食堂去。英语老师又拖堂，班里有些人开始坐立不安。老师在喧闹声中坚持讲完了最后一道阅读题，才宣布下课。班长对高田修一说： 一起去吃饭吧。 高田修一紧紧握着笔，还在纸上画着。 你先去吧。 你对学校不熟悉，不用我带你吗？ 哦，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 那好吧。 餐厅每个窗口都排起了长队。 婉芝啊！ 季童猛地回头，甘婷正在玩她的头发，这一拉硬生生扯下好几根来。 你吓死我了，疼不疼啊？怎么了？找什么呢？ 没事。季童看着来去匆匆的同学们，摇摇头。他胃口不好，随便打了两个素菜，接着去找空旷的位置，刚要坐下，又听到一声 婉芝。 姬童手一抖，随即紧握着餐盘边缘环顾四周。甘婷见他东张西望的。 我在这儿呢。 姬童坐了下来。除了梦云，没有人会叫我婉芝，可刚才听到的明明是个男人的声音。 哎，想什么呢？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心不在焉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见鬼了。 媳妇儿，今天打了啥？ 赵深不知从哪儿窜了过来，冲甘婷抛了个媚眼。他拿着筷子往甘婷盘子伸去。 这红烧肉看着不错呀。 自己去打，别抢我食。 忽然高田修一端着盘子笔直地立定在他们的餐桌旁。 我能坐这儿吗？ 甘婷向来热情，往旁边挪了个位置。 哎，坐坐坐。赵深，这是我们班新转来的日本人。哎，你叫高田什么来着？ 高田修一，可以叫我高田。 那叫你小高吧，或者老高。 哼，都可以。 赵深最近刚看了部抗日剧，提到小日本就想叫鬼子。他打量高田修一一番，斯斯文文，白白净净，居然比自己还帅那么一丢丢。他别了下嘴。 哦，我叫赵深，他男朋友。 你好。 哼。 赵深冷笑一声，莫名看他不爽。甘婷瞅着高田修一盘子里的食物。 你就吃这么点儿啊？ 高田修一只打了份青菜和米饭。 哦，我吃不了太多。 赵深抬起脚踩在旁边的铁杆，腻着他。 你们日本人饭量都这么小吗？ 也不全是。 中国菜吃的习惯吗？ 我在中国生活了近10年。 难怪中文这么溜。你不在你们日本待着，跑我们中国来干嘛？高考啊？ 打你的饭去吧。 这么多人呢，给点面子，问问怎么了，聊聊天而已。 你还有面子啊？ 废话，打饭去了，你们慢慢吃。 赵深坐不下去了，冲着高田修一挑了下眉。 多吃点啊，别饿着啊。 高田修一朝他微笑。